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办日前印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考核办法，决定自2017年至2020年对省级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实施年度考核。最高法最近发布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司法解释，明确将医疗美容纳入医疗损害责任的纠纷范围。工信部消息，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首次突破了10万台，同比增长近70%，全年产量预计首次突破12万台。从今天开始，受强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大部降温4至8摄氏度，局部可达10摄氏度。福建近日出台了购房的新规，明确要求房企不得阻挠或拒绝购房人选择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住建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对尚未落实气源或煤改气气源未到位的区域，不得禁止烧煤取暖。国家林业局近日发布湿地保护的管理规定，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2年。北京市发布了“十三五”医疗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每万名居民拥有3名以上的全科医生。 Thank you. 真心英雄来自于周华健。这个人在我们大概20年前的时间就已经听过他的名字，如今的20年后，他依然可以在很多地方继续唱歌。所以那些在简单的生活中还继续坚持的人，那些在成人的世界里依旧保持着说真心的话和流真心的泪的人，就应该是刚刚的那首歌所听到的真心英雄。继续和你在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你也可以在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在线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兄弟。

听那星光歌唱，来自于许美静。天黑的时间从夏天夏至的8点钟接近到冬至的5点钟，3个小时，150天，也许细心的人的每天都能够感受到时间的细微变化，就像这首歌唱的能够听到星光的歌唱一样，一切都无关于自然，其实也只是关乎于你的心情。继续锁定收听的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听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

种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十四号，商务部表示，一至十一月，全国设立新的外商投资企业30815家，同比增长了26.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3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8%。发改委近日发布数据，十一月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共受理价格举报投诉咨询73495件，同比上升了24.5%，环比上升19.7%。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预报，今年第26号台风启德生成，预计18号的白天进入我国的南海东南部海域，并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国家税局14号表示，北京等9个省区市的水资源税试点工作已经于1号正式启动。从试点的情况来看，上述9地的1+9试点正有序推进。国家统计局昨天表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3410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2%，其中限额以上的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5779亿元，增长了7.8%。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长三角铁路年发送旅客昨天的时点首次突破了6亿人次大关，全年呢有望达到6.24亿人次。2017中国居民退休指数的调研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是6.31，较2016年的历史低位6.04有所回升，重回2014年的水平。海南卫星星座项目建设14号在三亚正式启动，将在2019年发射第一颗卫星海南一号。 爱不敢奢求的我，你 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 听到王杰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上你》。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开始被机器取代了，比如呢工厂的操作工人。最近 BBC 呢分析了365种职业在未来的被淘汰概率，如果你的工作包含着社交能力、协商能力以及人情练达的艺术三类的技能要求，那么你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将会非常的小。你认为你的职业在未来会被机器人所取代吗？或者说你希望什么职业被机器人取代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掌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喊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就 one more time。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请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这世上的少女大概分两种，受男生欢迎的漂亮女生，和不漂亮的。 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从那些年到我的少女时代，一部部校园爱情电影似乎呢都能够低成本的挣得盆满钵满，我想大抵都是一个原因，看到这些电影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些事让你深深的陷入回忆里，我想这便是青春。 我是林真心，我常常幻想 长大后的我会是怎样的。 我都还没有嫁人，你怎么会老公？ 影片从一开始就将我深深地带入到里面去了。毕业后为了生计，为了晋升，会变得世故，在领导面前变得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开始无休止的加班，眼里只有工作和事业。这不就是现在的我们吗？影片呢也采取了倒叙的回忆角度，将观众从生活拉回青春。在学生时代，相貌平平、大大咧咧的林振鑫暗恋着校园风云人物欧阳非凡，而徐太宇呢作为学校的大哥大，一心的想和校花在一起。两人见面后呢，发现情愫在两人中慢慢的发酵，青春、爱情、梦想也就此开始。 因为他，我才是现在的我。 大抵呢，青春期的男生在感情上都是内向的。徐太宇呢，可以带一帮弟兄和其他的学校同学打架，甚至可以在课堂上公然的顶撞老师。但是影片的至始至终，徐太宇都没有当面和自己心爱的林真心表白，甚至帮着林真心去讨好自己的情敌。这是一个平凡少女的青春故事，有笑有泪，跌跌撞撞，学会成长，热血正直又纯美，很多人都能或多或少的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年轻人看着她都是红尘作伴，潇潇洒洒，成年人看着她也尽是怀想的温柔，这或许也是她能风靡的制胜之处。平凡女孩是什么样的？她们就像是电影里的林真心一样，一头不加修整的颓废乱发，在脸上肆无忌惮生长的雀斑和痣，造型老土，走在人群中瞬间被淹没。他们通常呢都会喜欢上班长、篮球队队长等校园的风云人物，怀揣着患得患失的暗恋，寄望于一个背影，做着不可企及的梦。我的少女时代的故事背景是1994年，那时是台湾流行音乐、香港电影最为盛行的黄金年代。女主角呢听着爱华随身听，看着周星驰的电影，《灌篮高手》的漫画风靡校园，四大天王当时也正当红，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唱遍了两岸三地，片中大量的出现了该年代才有的事物，包含交换毕业纪念册、写个人资料、偶像明星互备卡、骑酷炫的重机车、去冰宫溜冰，都是那个年代的专属流行文化。那些文化也伴随着当时的每个少男少女，也是不可取代的成长记忆。这些记忆呢，也与当下市场中最主流的观影人群80后、90后情绪对接。 我希望观众去看一个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这个电影有很多的共鸣，比如说他的写的毕业纪念册、勿忘笔中人那个缘分，这些就是会让你在看剧本的同时，你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 林真心就是刘德华的现在所谓的铁粉，他那个时候幻想的就是能够跟刘德华在一起，那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从网络上，还有从很多亲友那边，还有甚至我们在找道具的时候发现很多同事他们的朋友家里都有刘德华的收藏。 而淡淡的悲情也似乎成了青春剧永远不变的结局，男女主人公总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无法在一起，而这恰恰就是最真实的青春。虽然在那个没有微博和微信的年代，虽然青春都是布满伤痕，可伤感中暗带柔情，也给观众带去了深深的感动。这是一部呢非常受欢迎的普通电影，抓到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抓到了很多人的少女心，也许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969光影味道，我是泽林。电影不仅记录了时代，还惊艳了时光。969光影味道为你提供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电影讯息。969光影味道各大影院和媒体资源合作热线：010-5175-2200。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九六九。 脱

界命令，绝对自信，忠心程度第一名。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别好吧，就切勿急，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体积，真实的皮肤有温度，深切的呼吸。十秒钟你看见大笑完毕，三分钟留下开着等你，男朋友不怪我念他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体型。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三分钟留下开着等你，男朋友不怪我念他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人工智能机器人是近几年一个比较火的话题了，科技呢是每天都在不断进步的，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呢，生活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未来是否能够完成人类的一些工作，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最近 BBC 呢分析了365种职业在未来的被淘汰的概率，说明了这些职业在将来很有可能会被机器人所代替。他们分别是呢，电话推销员、打字员、会计、保险业务员、银行职员、接线员、前台等等。研究人员表示，相较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从业面临的失业风险将会更大。而在体力的劳动中，那些呢更依赖可预测的体力劳动的职业，需要自动化的程度更高，也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想想将来，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随处可见，也不知道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景。那么你的职业会在未来被机器人所取代吗？也欢迎你来关注公众号经典969，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幸运的你呢，也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体验课程一套。祝你好运。